下午的十七点钟，接下来由主播乔伊带你一起关注今天的资讯内容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谈，两国元首一致认为，今年以来中俄关系呈现更加积极的发展势头，进入更高水平、更快发展的新时代。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，中俄都将坚定发展好两国关系，坚定维护好世界和平稳定。中央气象台预计，第23号台风百家里将于13号在海南岛东部到广东西部一带沿海登陆，登陆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。第22号台风山竹强度已达超强台风级，预计将继续加强，15号晚移入南海，去向广东沿海。国家药监局公布化妆品检测结果，26批次化妆品不合格，包括嘉兰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自然堂多重隔离防晒乳液，运飞式化妆品有限公司代理的韩国悦之蜜水晶防晒喷雾等。我军4号制度恢复和完善工作目前正有序开展，你从10月1号起全面恢复播放作息号，下达日常作息指令，明年8月1号起全军施行新的4号制度。根据公安部部署，公安机关开始对网贷平台涉嫌非法集资案件开展集中网上登记，首批上线登记的网贷平台案件有50起，相关投资人可以通过登录非法集资案件投资人信息登记平台网址，按照案件公告要求进行相关信息登记，并可随时查询公安机关发布的最新办案消息。昨天由陆军装备办主办的跨越险阻2018陆上无人系统挑战赛在北京昌平正式开赛，比赛设置了野外战场、自主机动与侦察、无人编队运输等44个比赛科目，136支车队将展开比拼。2018全球无人机大会9月10号至14号将在成都举行，同期将举办无人机展览，云集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、大疆、广州极飞、腾顿、纵横、九州空管等40余家国内知名厂商，展出各类无人机产品70余架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爱星光都要熄灭，你付的是什么样的月？无意说这些，只是对你还有感觉。以为一切残缺都能用爱解决，可是我除了爱你没有别的凭借。话又真心再说得如此直接，也许是夜色让人不知胆怯。有了我你应该什么都不缺，现在也知道该拒绝。有什么心结难解，竟让你离不开这一切？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，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，绝灵的狂野对真实无感觉，已无分别。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，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，绝灵的狂野对真实无感觉，已无分别。什么都不缺，现在也知道该拒绝。有什么心结难解，请让你离不开这一切。若是我生在诱惑的街，若是我生在沉沦的午夜，你的心是否会为我而飘雪？从此心绝。 心还相连，天无边。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我是主打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铮亮，欢迎收听 FM 96.9，请大家在开车的路上遵守交通规则。 在一厘米的阳光里，有这样一句话：敢于背负自己理想的人，才有能力成为别人理想中的人。在下午的时间段，和你继续来听歌。 爱别离，你还在哪里等待？爱的路，总是充满了祝福。爱别离，你还在把爱深埋，我在这里为你整夜在徘徊，看不到未来，却挡不住相爱，就算短暂分开，也不能把这缘分结束。走过漫漫长路，只要有爱，默默的祈祷，真心的让